而另外一位男主的故事线呢，涉及本故事的一个大背景。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大齐的国家。这个国家的设定呢，有点类似于咱们历史上明朝中期以后，太监逐步接近权力中心。故事中的大太监魏德，他的人设有点类似于明朝的魏忠贤。正所谓无宰相之名，有宰相之实，宦官当道祸乱朝纲，那是权柄通天，一手遮天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但是朝中还有另外一股清流百官，一直和魏德阉党对峙已久，动不动就要弹劾魏德。这关键是皇帝老儿压根什么都不管啊，他把魏德叫做老伙伴，哈，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了，对吧？因此呢，那些清流百官啊，不光做了没有用的事情，还把这个小心眼的魏德那是从头到尾给得罪了个遍。魏德恼羞成怒，一门心思要打压清流百官。咱们的另外一位男主角，也就是夏侯亮一直以为娶了，但其实是嫁给了的谢青兰，颜值和智商并存，又叫沈珏，也叫小少爷，还叫大小姐。除了沈珏是他给自己改的名字之外，其他都是他老婆夏侯亮喊的。那这个谢青兰呢，就是出生在清流世家之一的谢府。话说这个谢府啊，也是书香门第宦官之后，书香门第官宦之后啊，可惜传到谢秉峰这一代，也就是谢青兰他爹这一代，人丁渐衰。谢秉峰汲汲营营一辈子，只是做到督察院六品。当时盛朝品评人物成风，名声啊，那的的确确能当饭吃。谢秉峰干实事的能耐没有，却能引领天下学子，文人儒士都以种谢氏大门为荣，所以当仁不让，要和魏德阉党对着干呀。他命令何府上下熟备弹劾魏德的奏章，那魏德肯定是容不下谢家了，所以收买了祁兰组织，要灭谢家满门。可怜咱们金兰大少爷年仅12岁，就落得一个满门被杀，只剩他一个人的凄惨命运。要说为什么只剩谢金兰一个人活着，这还得详详细细的讲他出生的故事。谢金兰的母亲是父亲的笔墨丫头，模样姣好，性子倔强，被谢秉峰喝酒用强的春风一度，告官后发现怀有身孕，没办法，这才进了谢家的门。虽然进了谢家的门，但他那是绝对不受谢秉峰待见呀。于是连带的他儿子也不受重视，这可怜的丫头生完儿子没几年就驾鹤西游了。谢青兰从小住的是最差的院子，吃穿用度也都是最差的，最可恨是当家主母连书都不让他读啊，生怕他学问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哎呀，也真是个命运多舛的主啊。长到12岁，被亲生父亲见到了，居然完全不认得这就是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可想而知他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。他发誓有朝一日要把谢家人通通踩在脚下。可惜啊，还没等到那一天呢，谢府就被灭了门了。前面说了，魏德是联系了祁兰来灭谢家满门的，这夏侯恋不就是生在祁兰吗？于是就被人牙子卖进了谢府，那被安排的是妥妥当当的呀。机缘巧合，这夏侯恋就成了谢青兰的书童。说是书童，但是三少爷也不被允许读书啊，所以其实也就是洗内衣内裤、扫地铺床、陪吃陪喝陪睡，这样一个全方位全职三陪的角色。但咱们夏侯恋也是怜香惜玉的，他一见到谢青兰少爷一副国色天香、闭月羞花的好相貌，就心生了占有欲，是保护欲，保护他不受哥哥的殴打欺负，保护他不受当家主母的欺辱，保护他拜得清流大儒戴圣言为师，最后还保护他逃脱了祁兰的灭门，逃出升天。夏侯恋救了谢青兰，虽然他有世星住持这个强硬的后台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本该受81鞭，但打到第30鞭的时候啊，这孩子又晕过去了，剩下的鞭子由他母亲夏侯佩替他生生给受了。母子俩呢，都是养了好久的伤啊。 那么接下来回到夏侯恋亲生老豆世星伯头的阴谋。据后来沈觉的分析，世星应该是联合了夏侯恋的师父秋叶，利用了断九。断九呢，是七叶奇兰组织的另外一股势力代表，当时就是他安排夏侯恋进入到谢府的。他是百里家族忠心耿耿的拥趸者。世星为了把夏侯恋锻造成合格的绝世名器，先设计杀死了和他有夫妻之实的夏侯佩。这个人心狠不狠啊？咱们刚刚讲过了，夏侯佩代替了夏侯恋受了剩下的51鞭，身心都留下了不可磨灭以及不可恢复的伤害。最终在夏侯恋17岁那年，出门执行一次刺杀任务的时候，被作为接应的断九出卖。夏侯佩被柳归藏杀死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说一下柳归藏这个名字啊，这三个字怎么写呢？柳树的柳，归回归的归，藏西藏的藏，多音字也读藏。因为归藏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，那但是呢柳归藏不好听啊，所以在这个有声剧里面呢，咱们就统一把它叫做柳归藏了。不是林少侠没文化啊，知道归藏是一个名词。好，这是个题外话。那夏侯佩被柳归藏杀死之后呢，落得一个身首分离、曝尸街头、被野狗啃的悲惨下场。夏侯恋眼睁睁地看着亲娘的尸体，但是却由于当时的能力不够而报不了仇。于是他在断九的指引之下不得不回去伽蓝，上山跟着自己的亲哥哥迟燕学了刀术。但他的功夫烂到只能在迟燕的手下过一招，一招就败啊，很可怜吧。学刀术的过程中，夏侯恋还收了两个小弟，唐十七、舒晴。唐十七呢，出生于机关世家唐门，从小打着夏侯恋的名义到处沾花惹草。那个舒晴呢，用着夏侯恋的名字睡了伽蓝本来要指派给夏侯恋的女人。哎呦，这三个人真的是兄弟情深啊，有钱一起花，有女人一起睡。当然啊，夏侯恋从来没睡过，因为在他心目中啊，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美女都美不过沈觉的一个手指头。夏侯恋呢，成了伽蓝第29代伽罗罗，一名合格的又叫无名鬼的刺客。啊，咱们扯远了一些啊，继续分析那个阴谋。夏侯佩死了以后，夏侯恋肯定是要为娘亲报仇的。但是杀了柳归藏之后呢，他得知是伽蓝内鬼出卖了夏侯佩，于是回到伽蓝追查线索。在段九和秋叶等人的刻意引导之下，他发现害死娘亲的居然是生物学上和自己有同样遗传基因的父亲。晴天霹雳啊。于是夏侯恋在唐时期的帮助下研发了千机丝和千机术。没办法，光凭他的烂刀术是绝对打不过主持的，只能另辟蹊径了。你没有听错，在世星的设计中，由儿子夏侯恋亲手杀了父亲，并逃离伽蓝组织，进行改头换面的整容术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一切正如世星的设计，他死了，夏侯恋逃了，伽蓝没了住持，但是伽蓝并没有消亡，而是由另外一股势力的领头人断九接手。他把剩下的刺客带回朔北重新整顿，和阎罗天子联手开发了老毒药七月半果子的升级品极乐果。数年之后再次卷土重来，